阳光倾斜于整一条街上，拆了的该走的走，来的来，你的皱纹刻在谁的皮肤上，疲倦的眼眶，匆匆的梳妆，你不认识我，从来不哭，那一间小屋有多少人住过又搬出，你说会有一盏灯光，它只为了我点亮，哪怕裙角不再飞扬，都雨天傍晚，你说幸福会在门外，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，我以为是你，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想为了你点亮，哪怕裙角不再飞扬，等雨天傍晚，你说幸福会在门外，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，你的话语从心而有力，消散在北京。 曹芳这张专辑叫3170，这是北京到家乡版纳的距离，这首歌叫我的北京，曹芳写的是自己初来乍到时的北京，写给曾经在一起做音乐但是后来走散的人呢、啊，写给在这里打拼但后来离开的人。曹芳的状态是云游的状态，随时可以在北京，也随时可以离开，但是对于更多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的洒脱，要么呢在这里扎根，要么就变成了回忆啊。也送给我自己，我也是一枚老的北漂啊。 我站在东三环的边上，想着我要去的地方。 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薛之谦发表的一首单曲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这是两个人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，而这种分离的感觉也是很多让人感同身受的，离开了这个人也离开了这个地方啊。 试着留盏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，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，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，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，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，

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，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？道理空洞，情深意重，长出我一生无谓形容。往日思量，浮世空谈，走一路见一路的阑珊。活该落单，路要车满，春风仍握在城关，被那片傍晚。